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收听的是深圳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FM97.1。 China's New Beat 汇聚全网播放数据，跨平台跨次元收听，展现中文流行最新热度，见证中文原创发展之路。 Live and Interactive 鹏城歌飞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欢迎收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各位好，我是王帅。今天是春节后第一周，来和各位揭晓榜单，这也是2025年的第六周的榜单。本周的榜单上会有什么全新的变化吗？今天和各位一起来揭晓。首先要和各位揭晓的就是本周的第十名。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10 Countdown 第十名，朱主爱，我爱钱，钱爱我。 本周第十名来自新春恭喜发财叠满 buff 的拜年开工神曲，我爱钱钱爱我。朱主爱的这首歌不但送上专属的开工祝福啊，而且用非常轻松诙谐的语气和我们表达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新的一年大家不只要发财好运，更会被世间万物所偏爱。那就来听听本周的第十名，来自朱主爱，我爱钱钱爱我。 你红红火火猪，你身体快活猪，你财源滚滚到身多，不再是魂落魄，不再想得太多，不再满天原地的苦愁。跟我闭上眼睛放轻松，深吸一口气忘掉所有悲痛。当你一心这样的去接受，你将迎来金闪闪崭新神话。我爱钱，钱爱我，钱从四面刺向我。我爱钱，钱的爱我，财神是我老朋友。我爱钱，钱钱爱我，越喜越赚越富有。拉上爸爸妈妈一起跟我说，看多久我才嗯嗯猪，你财源很投注，你全家长寿猪，你儿孙满堂不嫌多。早晨气血顺通早，日躺平退休早，该轮到你享福回眸。跟我闭上眼睛放轻松，抚平拥抱过去爱过的伤痛。当你一心只有的去接受，你将永远黄金伴随在天空。我爱钱，钱爱我，钱从四面刺向我。我爱钱，钱的爱我，财神是我老朋友。我爱钱，钱爱我，越喜越赚越富有。拉上爸爸妈妈一起跟我说，看多久我才哦哦。 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10 Countdown 第九名，刘雨昕，缘。 接下来和各位揭晓的就是本周的第九名，那就是来自刘雨昕的缘。这首歌在榜四周，本周下滑到了第九位。而刘雨昕在这首歌当中呢，也引领歌迷在充满自然张力的旋律当中，要感受既包容万象又要忠于本心的力量。我 我们在这个非常繁杂的世界当中，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包容和豁达，同时坚守自己的本真和初心，不被左右，要有清晰的自我认知。那就来听本周的第九名，来自刘雨昕《缘》。 也想过是一片干涸沙漠，每个下雨之前，每个神奇的发现，每个牵着的双眼，看见流水成誓言。我心跳，我的情绪都在堆叠，把下次见面故事都在上演，这故事是他忘了所有的焦点，调转原点，提醒时间对焦都不见，逆转向前，不见蔓延，对峙的 再换个座位，感同身受的体会，跳上看世界，并会发现你的美。你我再换个座位，感同身受的体会，跳上看世界，并会发现你的美。 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Ten Countdown 第八名，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 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在新年伊始依旧带给我们非常高涨的情绪，被我们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快乐和美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非常细腻的情绪在里头。当然张靓颖也不是一味的恋爱脑，她在这首歌当中也蕴含着彼此关系的思考，有爱情当中的情感复杂，有情感当中的热烈，还有对于情感发展这条路上的不确定和小心翼翼。所以这首看似飘着粉红色泡泡的歌，实际上层次还蛮多的。那就来听张靓颖的这首歌《哪里来的好人》。 我们一晚再晚，大概率难以不准的犯罪。 心也能，我记住一种兴奋，听你说的话我就笑着，笑我笑把你全都记得，配合的路灯你留的还那么沉，没道理一切刚刚好动人，该不会我是真的，要不要等一等，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收，消化出准备两个人，黎明来到黄昏，听你说的话我就笑着，笑我笑把你全都记得，故事先加个上一集留的讨论，隐隐沉着热的一脸温存，该不会我是真的，要不要等一等，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升温，要不要就承认那招惹了心跳的眼神，哪里来的好人，一段情深一段痴线一面人，哪里来的好人，故意亲吻故意特别所谓， Baby you're in love, Baby you're in love with me,抓紧我的手，背对着一盏粉饰的沉沦，拥抱的艺术如此的认真， It feels so real, so real, 来不及再排演就要沉沦，这一季属于来袭的缤纷，该不会我说真的，要不要等一等，该不会我的热情已被你升温，该不会你是真的，要不要就承认那招惹了心跳的眼神，哪里来的好人，一段情深一段痴线一面人，哪里来的好人，故意亲吻故意搭配所问， 歌曲排行榜 China's New Beat， 听中文原创最强音。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Ten Countdown， 第七名郁可唯《沉溺循环》。 郁可唯的《沉溺循环》本周依然非常坚定的在榜单之上，上榜五周以来始终散发着非常迷人的独特魅力，而这份魅力有着郁可唯常年的音乐积淀，还有他不断求新求变求突破的坚韧，所以这首《沉溺循环》听起来最不郁可唯，当然也最为郁可唯。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Ten Countdown 第六名，李宇春回春天。 李宇春的回春天啊，随着春天的到来，本周又上升了三个位置，而这首回春天也正是我们当下的心境，歌声当中有对过去美好的追忆，同时也蕴含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那就在春天刚刚到来之际，一起来听李宇春的回春天。 牵手吧，就像不曾走散过；亲吻吧，就像不曾心碎过。花开了我心上的人，我想留在你身边，忘了大雪。就像天黑又亮了，爱我吧，就像眼泪都甜了。风暖了我心上的人，请你留在我身边，不曾告别，多美丽的一天。我想收回每一句再见，我要你陪我一起回春天。它明晃晃有阳光落在额头，暖得我们都眯着眼傻笑。 陈奕迅，第 六名， 我想说 李宇春回春天， 一句再见。 原创歌曲排行榜，听中文原创最强音。 哭过好几回，品尝过几回。 时候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过也哭过好几回，品尝过寂寞心痛，忍不住那个难受，别绕了一大圈，终于找回我的节奏，一遍又一遍，小心测试前在后果，回过神，笑容传染给太多人，自己都几天，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一。 China's New Beat， 汇聚全网播放数据，跨平台、跨次元收听，展现中文流行最新热度，见证中文原创发展之路。Live and Interactive， 鹏城歌飞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收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我是王帅，和各位揭晓2025年春节之后第一周，也是今年的第六周的榜单。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揭晓了第十名到第六名，而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前五位吧。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10 Countdown， 第五名曾比特，养分。 曾比特的新歌《养分》本周上升两个位置，来到第五名。这首歌当中所唱的养分，既是时光的养分，也是人和人的交往所带来的养分。那无论是爱情啊、友情啊，还是亲情，他说每一段关系都能够给人带来不同的体验和感悟，这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给予我们养分的来源。来听曾比特本周排在第五名的《养分》。 一杯黑咖啡，熟悉的苦涩，就像人生里的挫折。当时为了爱分得不够深，像孩子无趣的天真，很多的原则慢慢转念了，很多的缘分不需要揣测，生命中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角色，人们都带着想勇敢活着，历经了无数个选择，从前都不会晓得，大人悲伤是无声的，梦想与现实不断的拉扯，找一个矛盾的平衡，很多的原则慢慢转变， 是不可或缺角色。 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Ten Countdown 第四名，孙燕姿《日落》。 孙燕姿的回归单曲《日落》本周在第四位啊！歌声当中，我们听得到孙燕姿真的是千帆越尽之后，给我们讲述了很多故事，听到了随着时光流逝的思考，对过去的情感的珍惜，对未来情感的期待，还有面对生活变化和生活困境的时候，始终保有勇气和希望。而这一点也是孙燕姿的人生观，也是我们始终需要抱持的理念。来听孙燕姿的新歌《日落》，本周排在第四位。 山忽隐忽现，海市蜃楼是沙漠谎言，天像借水面，我的地平线越缩越远，我追我退我背，困在肢体范围，生活琐碎捣碎粉碎，只要 无心痛在 数据跨平台跨次元收听，展现中文流行最新热度，见证中文原创发展之路。Live and interactive， 鹏城歌飞扬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Original Music Chart。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Ten Countdown。第三名，派伟俊、周杰伦 Six Degrees。 派伟俊和周杰伦的新歌 Six Degrees 本周从冠军宝座上跌落到了第三名，歌词当中流露出在纷繁的世界当中对爱情的坚守，也展现出两个人呢、在这首歌合作里头想跟我们传递一种精神，那就是你不要被外界的诱惑所干扰，你要专注于自己的爱情。当然这首歌当中我们也听到了两个人在音乐当中碰撞出来的化学反应，这才是很有趣的。来听本周的第三位，来自派伟俊和周杰伦 Six Degrees。 Six degrees, my baby. Go out in all so fast. Can you see what it passed? Six degrees, my baby. If separation lasts, take one step, don't look back. 走进香格里拉花的店里头，挑了黑色玫瑰代表着我的温柔。愿意对你付出一切没理由。哪怕简单话语，我想你会懂。 The way I want is more fish in the sea. When you only that feels so empty. 就算在几个路线已被拥抱，看到我对你的爱并不会变淡。 And I'm all the billions under the sky. Anyone could be the one to catch my eye.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的榜单，我们已经揭晓到了第三位，那就是来自潘玮柏和周杰伦合作的新歌 Six Degrees。 接下来和各位揭晓本周的第二名啊。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10 Countdown 第二名，五月天任性。 五月天的任性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驻扎在第二位。这首歌唱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描绘的爱情，就是为了爱我可以执拗，为了爱我可以坚守，为了爱我就是要任性，相信有情人一定终成眷属。来听五月天的新歌本周的第二位，任性。 走过了风风雨雨，看过了高高低低，你始终安安静静，像孩子仰望星星，阅读过你的眼睛，才懂得一览无遗，舍不得浑浊人间，你独自闯荡人心，命运将我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2025年第六周榜单 Top Ten Countdown 第一名，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登上春晚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在春晚之后本周空降了冠军，而这也是王菲2025年开年的最亮眼的成绩。王菲在这首歌当中洗尽铅华，展现了一种接受世界全部馈赠的一种非常达观的心态，不只是歌颂美好，也坦然面对各种挑战和不如意。比如说她在歌声当中唱，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赠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所以体现出生活当中她对于这种起起伏伏跌跌荡当的理解，认为无论是好坏都是这个世界的赠予，都蕴含着人生无常，但无常就是人生的道理。来听本周的冠军单曲，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 OMA 原创歌曲排行榜 Original Music Chart 2025年第六周榜单第十名， 我爱钱钱爱 猪猪爱我爱钱钱爱我， 我爱钱钱可爱我，财神是我老朋友。 第九名，刘雨昕缘。第八名，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第七名，郁可唯沉溺循环。第六名，李宇春回春天。第五名，曾比特养分。第四名，孙燕姿日落。第三名，派伟俊周杰伦 Six Degrees。 第二名，五月天任性。第一名，王菲世界赠予我的。原创歌曲排行榜，听中文原创最强音。 我义无反顾跟你走的退路，是相信我们的爱情不会输。那些年我爱你没错，请宽容我对你用情过火，从有一点心动爱到天涯尽处，反复确认这份幸福。我义无反顾跟你走的退路，是相信我们的爱情不会输。我们之间一幕一幕太清楚，曾铭心刻骨，拼了命付出，我毫无防备陷入你的温度，再小心翼翼确认你的退出。我相信我们曾爱过，感谢你曾来过，没有爱错。 几根面条伴着生活的百般滋味，一个大碗盛满梦想的劲道香甜。 三十年，面点王的招牌闪亮在深圳的大街小巷。 我们都是听面点王快乐白头星长大的。